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时间过得真快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初夏时光好像还历历在目。但是你知道吗，在北海公园，在玉渊潭公园，在恭王府后花园里，在你身边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花园里，已经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了。是，这是一年当中最炫彩的时候了，也是很多学生朋友们要开始享受最长假期的机会。明天北京市的中小学生将会迎来快乐的暑假，那么各位对接下来的假期是否有着别样的规划呢？今天不如跟随我们的节目一块儿做一回自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现在。 包里放着一本书，三件外衣，剩下的放着烦人的事情。哦哦哦，他们说我不该是这个自己，多不该，他该不该忘记？多沉重的行李，循规蹈矩的你，总是跟随别人的心，带着书和外衣。做你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花车开到了哪，多耀眼的晚霞，我内心的挣扎瞬间蒸发。花车开到了哪，那就继续开吧，我把手机扔在盛开的花。手机扔在盛开的花，花车开到了哪，多耀眼的晚霞，我内心的挣扎瞬间蒸发。花车开到了哪，那就继续开吧，我把手机扔在盛开的花。花车开到了哪，多耀眼的晚霞，我内心的挣扎瞬间蒸发。花车开到了哪，继续看吧，我把手机扔在盛开的花，我把手机扔在盛开的花，我把手机扔在盛开的花。 我们有多久没有听到过旅途当中的这样一些 attention 了？刚才的这首歌《我的旅行》来自张诺《千语》。是，我们今天要用一首一首的歌来带领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再次体验一把那个二十多岁的青春当中独有而且珍贵的那种不羁和张扬。你有过吗？ 是不是充满了浪漫冒险啊，还有自由任性的味道呢？我们不知道火车会开到哪里，但是你却被窗外耀眼的晚霞会吸引了目光。时间只想火车继续前进，把手机随手扔进盛开的花里。这是小张同学在我的旅行当中告诉我们的。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也许会一反常态，平常循规蹈矩的你，是不是在旅行当中会彻底的做一把自己呢？或许只有在这样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中才可以实现了。欢迎各位此刻参与到我们聊天室的今日份话题里，这一季你最向往的地方是哪里呢？如此有号召力的声音，你想起来它是谁吗？说走就走。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掉的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牵着你手，边等边唱边微笑感，感吻你的侧脸，你的光被堆砌，要你如何交换，感觉会融化。What's up？ 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被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骤扬，我的心只能。 我对天上星星很爱 首耳熟能详的《说走就走》，来自周杰伦，还记得是哪一年的吗？对，五年多前了，这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很嘻哈，很乡村的那种摇滚的氛围，让人一听就想去旅行，对吧？伸出手，搭个便车，然后弹着斑鸠，我一直觉得很符合这首歌的气质的，应该就是斑鸠琴。唱着歌，在辽阔的沙漠当中，你可以数到天上的星星，一起等黎明。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特别向往的一次潇洒的举动，对吗？是勇敢啊，是率真，也有很多满腔热爱跟向往自由的心。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很心动呢？这一季你最向往的地方，看到了大家的留言真的是不少，但是总的来说，海边应该是指数最高的，人气最高的。嘎嘎一嘎一嘎斯说了啊，这期话题真的太扎心了，我想去海边，可是表嫂说不行，让他给你个理由啊。我觉得以你的口才一定可以说服得了他。叶林说，这一季最向往的地方是新种草的一个地儿，是海南的五指山。说句心里话，要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川藏线溜达溜达，好样的，勇气可嘉哈。但是你的小摩托在被你骑上之前，是不是可以来做一次彻底的检查？你知道川藏线用摩托来丈量它的长度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北京五号线，这是你自家的葡萄园吗？看着有一点让人眼馋。他说葡萄等着蜗牛爬上就熟了。对，是的，应该过不了多久吧，葡萄就该下市了哈，我们就能够尝到特别美味的葡萄。现在还是吃桃的时候嘛，各位这一季的苹果大桃有吃过吗？向着阳光，向往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个天苍苍，海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请如小花说了，那必须是阿那亚的海边呀。还说到了昆明，气候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是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域海鸥相聚，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谁在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 一个人的行李，这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我曾经在一场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接受访问，他说自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旅行的人，虽然限于工作没有办法常常去实现，但他始终认为说，只要自己的心情是自由的，那么心灵就可以随时去旅行。我觉得也是哈。刚才的这首歌里都去过哪里，你还能回忆得起来吗？来考考你啊。去东京，哪里？对，是东京铁塔。去威尼斯看电影，还有去阳明山上看拍偶像剧，对吧？哎，我的记忆力还是可以的。东一克说，这一季最向往的地方是新加坡，别问为什么，问就是偶像太久太久没有出来唱歌了。你说的是谁呢？是林俊杰，是阿杜，还是燕姿啊？蔡健雅还是蔡淳佳？哪一个是你的最爱？请问了说，这一季最向往的地方是空气新鲜的地儿，人少车少。那你选择的范围很大哎，对吧？July， 这一季最向往的地方是已经定好月底去三亚。不错哎，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夏天不能去热的地方，但是你真的去到那里你会觉得还好，毕竟是季风气候的地方，你要说它热其实也并没有像大太阳暴晒底下那么热。燕林说，这一季最向往的地方当然要是贵州了，有山有水，这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花了咖啡时光说，上海迪士尼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的世界，虽然亚洲其他所有的迪士尼都去了好几次，但是一直还没有去过上海，真的好想去。是的，很多人讲说孩子太小的时候不能去，但是你知道吗，迪士尼好就好在它其实是在孩子各个阶段都有给他们设置了可以玩的，可以让他们开心的，小有小的开心，大有大的快乐。所以这个假期尽管人还是会比较多的，注意安全吧。北加尔湖畔应该是比较凉爽的吧。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加尔湖畔。 无论何时，当场音乐响起，当这样的歌声在我们耳边轻轻唱起，我们就觉得即便是身未动，那心也已远。在我怀里，在你眼里，那里是春风沉醉的地方，那里是绿草如茵的地方，那里有月光是会把爱恋洒满湖面的地方。北加尔湖畔，来自李健。中场前的这一首 我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袁娅维邀请一位来自美国的 R&B 女歌手共同带来的浪漫主义。 别人眼光不在意，人和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悠闲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的不可代替。流浪纽约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要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别从我的屋里去 now 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 我们都有天赋，潜意识存在浪漫主义，不需要掩饰和冲动，那是隐藏在身体里的超能力。 It's just my love，想要拍下路过行人最幸福的表情。你懂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your hands。 就是在海边的歌，名字就很海边，浪漫主义。袁娅维邀请到了一位 R&B 的女歌手带来的这样的一首非常浪漫的歌。袁娅维有不少朋友喜欢她，喜欢她的声音，也很喜欢她的率真。她之前也上过不少综艺节目，她说我上过这么多的节目，其实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做自己，做自己理想当中最好的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了解和喜欢上我所热爱的音乐，多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有更多执着于音乐的音乐人出现，给我们带来很棒的音乐作品。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好吗？ 就去死，就是喜欢音乐。

听得入当空买白门我告白当地最入动感At me to cry, hang back then, can call the time. Keep being look, look, me, Jai, the young to jump, run, run, this song, bro, me. Get why, young, dee. Shouldn't you care, room, me, the touch, you, me, Jai. 我就知道他会这样结束得很突然。这是一首很温柔的泰语歌，歌名叫《不放手》。不论是旅行，亦或是爱情，其实风险和挫折都是一路上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这首歌大意是说，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只是永远不要放开彼此的手，走上我们的路，去往我们心所向往的地方。欢迎你，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聊天室里，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想说一说，这一季你最向往的地方是哪里呢？很多人想带孩子出去，其实苦于孩子年龄太小，但是我想说，可以适当的培养一下他，坐车的时候听音乐，听故事。真的，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一首歌三分钟，一个故事十分钟，然后你们再休息休息，很快就到了，比如北戴河。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 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踪迹在摸索的人 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 情歌一等，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 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 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 怎么样，这个现场的版本你喜欢吗？来自林俊杰和徐佳莹共同演绎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是徐佳莹邀请 林俊杰一起来帮他唱的。这首歌其实原本就是 JJ 的歌，收录在他的一张名为《和自己对话》的专辑当中。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缘由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能够引起我们大家的共鸣。就是在忙碌的日程当中，林俊杰突然觉得自己一直在为梦想打拼，一直在做音乐，一直把所有的精力都给到了工作，然后没有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有一点恶性循环，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得怎么讲，很脆弱啊，很负面，负面情绪很多，于是就写下了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音乐听到自己内心的独白，找回到自己。在生命的旅途当中，你有过迷失方向的时候吗？在旅行的时候，你有过焦虑找不到路吗？这一首我们曾经在很多年前听到过，不知道今天当你听到它的时候，心里又会翻起怎样的浪花呢？ 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耗死了他的梦。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 这首《南山南》是民谣歌手马迪演唱的歌。 北九北南山有古堆，南方南北海北，北海有墓碑。 我向来不会错过童声的演绎， 南山有， 这是在2015年的一首歌，获得了第四届阿比鲁音乐奖年度民谣单曲奖。可以说这首歌结合了很多的诗歌才情和旋律的天赋，有种诗歌一样的沧桑感怀，又有一种悲泣怅惘。似乎把整首歌曲给我们唱成了那种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很轻易的就让我们陷入到了回忆当中无法自拔，你说呢？南山南北海北，那这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哪里呢？听这个前奏你绝对不会猜出来。你看我说什么是吧？我可以告诉你歌手是谁，黄龄。 小城故事多，每个故事都不同，交错中激动，一番番每个人都要